见潮声，听见经典。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十月十六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北京时间11:00，蔚来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中午11:00，深圳，奔跑要速度快，生活要慢下来。 Best music around the world, all in the fresh music. FM 98.2, the fresh music. I know what you want. Listen.

2017年新 get 的技能呢，可以说是硬笔书法的一个进步啊，因为我从小时候啊就对书法有非常高的兴趣，但是呢上学之后因为学业啊没有太多的时间，不会投入太多的精力，但是我 从大学毕业七月份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我就是非常空闲，然后就有时间对硬笔书法做进一步的研究，通过去博物馆看名家的书法呀，然后再通过日常临摹字帖，然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后我也希望这个硬笔书法呢能成为我一直的一个爱好，然后也希望2018年我的这个硬笔书法水平能更进一步。 岁月难得沉默，秋风厌倦漂泊，夕阳来着不走，挂在墙头舍不得我。昔日伊人耳边花，一河潮声向东流。再回首，往事也随风也一片片落。爱已走到尽头，恨也放弃承诺。命运自认幽默，想法太多由不得我。壮志凌云几分愁，知己难逢几人留。却问小船醉梦中，笑谈此穷，不知金矿终成空。道断人方断，一绝梦方破。路荒一滩，饱览诸迹没人懂。多年望眼欲穿过红尘， 您好，欢迎乘坐982专车。哎，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夜景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

waiting to be my guide to in the Big Apple where we both can take a bite. We'll have to hurry 'cause we always miss our flight. you almost every night. I wonder what would happen if I called you to say hi. Would you yell, go to hell, then hang up the phone, or suggest that we met somewhere alone? 'Cause I've been trying to figure it out, but I'm so lost without ya. Now I really wanna know. 说出来就好，982 好九八二。这学期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学生会的活动需要拉赞助，我们最后找了一个 APP 的运营团队和我们合作，赞助条件就是要我们拉到他们要求的注册人数，然后我就到处召集我的亲朋好友来帮我注册。当时他那个注册步骤挺麻烦的，就是要拍身份证照片的那种，我就想如果别人来找我做这个我都会嫌很麻烦，但没想到最后还是有很多朋友都帮我注册了，最后赞助的事情也很顺利的完成了。现在想起来也觉得非常感谢他们，也希望自己以后能够像他们一样做一个乐于助人的人吧。 如果爱想象的那么容易，就不会有那些悲伤旋律一遍遍在身边会放弃，无论到哪里都提醒你。如果爱像期待那么顺利，就不会有那些孤单心理一件件在心里堆积，不管多努力都压着你。Take you back. to the final show. I hope you're wearing your best coat. You can't bribe the door on your way to the sky. You look pretty good down here, but you ain't really good. Balance of the time that only blindly I could read you, I could read you. It's like you told me, go forward slowly. It's not a race to the end. Well, you look like yourself, but you're somebody else. Only it ain't on the surface. Well, you talk like yourself. No, I hear someone else. 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